仰面指天问，俯首通地理，光书本读过六高楼，唐诗宋词与韩复，水浒聊斋和西游，五经四书全读透，他能整本背春秋。嚯，好记性。老恩师才高学问大，人送外号才九斗。什么意思？都知道曹子建才学高八斗，他比曹植还多一斗呢。他学问都论分量的。老恩师才高学问大，赵同牛好似顺水来推舟。老和尚闻听心高兴，即回庙准备接风酒，书要剪断不重续。这一天夏沫还请来了蔡九斗，乡亲们听说来了大才子了，那十里八里全来瞅。当时间河边上可热闹了，人山人海，男女老少米又稠。嚯，来了！从那边抬过来一听凉亭叫，早哎，叫围子全是鹅断绸。夏沫还手扶脚杆紧随后，得意洋洋雄赳赳，来到河边停住脚，叫里边闪出蔡九斗。只见他两腮无肉，脸盘瘦，惨白的胡须粉雾溜。老和尚近前忙施礼，哎呀，大驾光临，小僧在此久等候，望老夫子顶礼来相助。说着话何时打稽首，蔡九斗眼皮不抬，说声免，傲然直奔河边走。这个学问大外边露，走起路来摔袍袖，一步三摇又派头，这个劲儿。来到河边这么一看，胸有成竹一摆手，徒儿在。夏沫还伺候恩师，蠢材呀蠢材，黄牛啊黄牛，蠢材你不学无术见识浅，真给为师把脸丢。水往低流是不假，岂不想掉下水中是铜牛，青铜铸就体积重，河水焉能冲他走，只能是越追越深沉河底。蠢材你误捞铜牛奔下游，他又何处掉下去，就到那里去寻求。老和尚闻听真钦佩，旁边人听了也点头，到底是师傅比徒弟高，不愧人称蔡九斗。说话间就在河边摆酒席，蔡九斗安然举上手，老和尚亲自来把盏，恭恭敬敬斟上酒，请老夫子喝着第一杯。喝完酒马上派人就动手，蔡九斗拿起酒杯刚要饮，这时间就听后边有人大喊一声慢饮酒。大家回头这么一看，人群里闪出一老叟，只见他粗不烂衫，身上穿一根麻绳把腰抽，白发银须面红润，手上的姜子有铜钱厚，三步两步走过来，手扶桌沿开了口。我说铜牛不在河底，你先别忙喝掉这杯酒。大家回头这么一看，来的是前村老和公，歇工回家由这儿走。夏沫还见此情形冲冲怒，蔡九斗气得直发抖。何处的山野村夫太放肆，竟敢在此乱开口，你说铜牛在何处？老和公说铜牛被水冲上游。蔡九斗闻听哈哈笑，夏沫还笑得直咳嗽，哎呀，河水冲只能往下走啊，大概是你拴事往上久了，青天白日说梦话，光想着百两黄金拿到手呢。老和公说，夏公子你不要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，我不要黄金做泄愁，听说你前次在下游捞了三天零三夜，